蓝河想到的人自然就是叶修他们。不过刷副本这事儿，就算知道对方厉害，却也没法去捣什么乱。蓝河干脆也就没说出来影响其他人的情绪。蓝溪阁的高手小队继续挺进，随后的两波小怪数量都在三以下，七人应战压力倒不算太大。但是紧接着第四波的时候，比严飞一个不慎被印山贼攻击击飞，当即进入了又一波印山贼的仇恨范围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只是新来的这一波共有五个，比严飞击飞过去干脆就没回来。这边六人也是没来得及救援，就见比严飞挂掉离队了。五个加上本就在对付的四个，这次干脆是九个阴山贼，比第一波还要多两个。而蓝溪阁这边呢，已经只剩下六人，好一番拼命的殊死搏杀，九个阴山贼六人实在是招架不住了。一团混乱的仇恨中，九个印山贼倒了三个，六个蓝溪阁的高手却已经全军覆灭了。蓝溪阁精英中的精英在新开放的副本之旅中度过了共计12分钟，这个成绩比起那些一进门就直接被扫出来的队伍到底还是强了些。而下一次他们已经知道第一波就要面对七个印山贼，自然会做出充分准备。副本开荒就是这样用一次又一次的扑街堆积起来的，只不过在荣耀中条件更苛刻一些。一来角色死了就会出副本，没法当场体验当场克服；再来所有副本每天进入次数有限，印山贼寨这个十人本每个角色每天只能一次进入，蓝溪阁的这几位显然已经用掉了他们在这一天的机会。就在蓝溪阁已经全军覆灭的时候，叶修率领着的星星小队已经结束了第六波战斗，远远超出蓝溪阁的进度，而且队伍成员完整，这和叶修的指挥是分不开的。比如蓝溪阁不慎引出九个印山贼的地方，叶修就事先留意到了这种可能存在的隐患，提醒了所有人注意，这样的失误当然也就避免了。印山贼这种小怪的特别，叶修也在一直观察着，有什么发现都会告知大家。战斗越来越对症下药，自然也越来越轻松。片刻后，终于是杀到了印山贼寨的第一道关卡，此处自然会有一位 BOSS 镇守，印山先锋季狼。名字也不知道是真名还是个混号什么的，当然这点也根本没人去关心，名字又不会影响到 NPC 的战斗力。面对这么一个没有分毫情报的 BOSS， 面对起来当然更需谨慎。十人没有急着上前，前前后后各种视角努力把四周侦查了一番，先确认了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会有添乱的元素，再然后就是研究地形，看是不是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。 BOSS 当然也要多打量打量，虽然不能像看玩家一样查看装备什么的，但是从装束武器上多少可以判断一下这 BOSS 的战斗职业。结果这么一观察，这印山先锋季狼就显得有点威武了。只见他左腰斜挂着一把宝剑，右腰竖插着一把手枪，右手里拄着一杆2米长的战矛。单就武器上讲，这家伙横跨了三个职业系，果然是秉承了 BOSS 惯有的无耻传统。 法术应该是不会的， 微臣此时发言。季狼的模样看起来就是肉搏型人才，拿着战矛吟唱法术，这是玩家才会搞出来的名堂， NPC 都特别忠实于自己的职业，都拿分内的武器。 都先保持距离，由我先做试探，远程攻击可以适当予以支援。 叶修做出了布置，这边武臣观察地形后早已经选好了一个不错的攻击点。 对于枪炮师这种超远距离的攻击手，在 PVE 的时候需要跑位的情况并不多见，大多就是选一个可进可退的攻击点，保证 BOSS 在其他近战玩家走位牵引下，枪炮师始终可以保证火力覆盖。这样的道理陈果当然也懂得，但他哪有武臣这样的自信呢？轻小怪都唯恐自己惹祸，现在打 BOSS 就更加诚惶诚恐了。看到武臣的小枪已经寻好了站位，陈果更加不知所措了。还好这时叶修的声音飘来了，指了个坐标让他站位，陈果这才镇定下来。像魏琛之流，那自然无需叶修去操心，一看个人都已经听从安排站好了位，叶修随即也就操作着君莫笑冲上前去了。季郎的仇恨范围相当大，显得反应特别敏锐。君莫笑刚一踏入圈中，季郎身子已经半转过来，右手拄着的战矛当即被提起，就这么远的距离就是一甩。叶修看得清楚，连忙就地一个翻滚，再转视角一看，没见什么气劲一类的东西，季郎已经端平了战矛朝他冲过来了。原来刚才就是起手挽了个枪花，不是什么杀招。叶修闹了个小乌龙，但也影响不到他的心情。开荒嘛，闹这样的乌龙总比自以为是被 BOSS 干掉要好。巨狼手中战矛长达2米，此时大步冲来，单手提在矛尾，紧接之后直接抡圆了就甩了下来。这一甩不是战斗法师的任何一个技能，应该算在普通攻击的范畴，但 BOSS 手中出来的攻击怎么也都不敢怠慢。叶修操纵君莫笑做出的根本不是侧身让过，就是反击，这种 PK 时常有的精巧操作，而是直接就地一滚，接连三个跟头，一下子滚开了好几个身位格。乍看这一躲也太夸张了，好像被吓坏了一般，但随着这一矛落地，所有人顿时看出叶修如此决断是多么的明智。 BOSS 这一矛甩到地后发出一声闷响，跟着就见一个很厉害的冲击波在抽中的地面周围扩开，地上瞬时一时满是裂纹。君莫笑如果真只是小幅度的让一让，谁知道会被这冲击波冲成什么样。但一直挨打肯定不是叶修的风格，就这劈开之后，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已经端起，轰一声响，一个反坦克炮的技能施展出来，三发炮弹直飞出去。 BOSS 的智商比小怪要高出许多，很多时间也会采用闪避一类的方式来躲避攻击。此时三发炮弹飞到，季狼却是没躲，只是手中战矛抡起一挥，顿时被一片爆炸的火光给吞没，竟然是直接将飞来的炮弹给扫掉了。但是此时的君莫笑已经一个滑铲飞至，季狼矛打上半空，下边全是空道，这一滑铲总算是踢出了目标。滑铲看使用的时机是有可能将目标铲倒的，但此时的季狼吃了这一记铲却是巍峨不动，对此叶修也没意外。君莫笑铲完就已经弹身而起，手中千机伞一拆为二，横在两臂，一个背摔就朝季狼拿了去。等级压制之下，哪怕是抓取类的技能也有可能被抵抗掉，此时的君莫笑就非常不幸地遇到了这种抵抗。但叶修的反应也是神速，技能发动触身，对方不动，立刻就意识到被抵抗了，二话不说放弃这一击中闪。季狼的反应果然也不如他的 BOSS 的声明，平推出了一掌，还带着脚底下的滑步，正是一记战斗法师的落花掌。这季狼手拿战矛果然是会点战斗法师的技法。季狼这落花掌掌风控制的范围更大，君莫笑看起来是要避不过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白光落下，却是安文义的小手冰凉，一个提前算好的治疗技能套了上来。众人心中都在暗赞安文义时机掌握得漂亮， 谁想季郎这记落花掌终究没有拍到君莫笑，一触身发现不对，立即退开。叶修这招快的反应让他完全避过了季郎的反应。安文义看似恰到好处的治疗，如果精确来说的话，可以说是一次判断失误。显然在判断力上，安文义目前还是比不上叶修。闪过攻击的君莫笑一个变向走位，就又绕到季郎侧面攻击去了。70级的角色和75级的副本 BOSS 就这样一对一战成了一团，换任何一个普通玩家来，此时足够惊诧地吃到一个鼠标。不过星星这边的诸位就是见怪不怪了，就连陈果也表现得十分沉得住气。你来我往，交锋数合，大家都看得出，哪怕叶修也是有点吃力的。小手冰凉的治疗随后也有了几次施展的机会。不过交锋过程中，季郎的特别也渐渐被叶修摸熟。魏晨和武晨在观察了一会儿后，也开始给予火力支援。乔一帆的一寸灰也不再是最开始的站位，而是上前拿鬼阵开始辅助战斗了。包子的包子入侵也拉到了流氓可以攻击到的中距离，手提板砖不住地绕着圈专找季郎的后脑。好容易得逞了一次，还没来得及欢呼呢，季郎却已经从眩晕中清醒过来。 BOSS 本身就有系统补助的抗性，现在又有等级压制，这种控制的技能虽然也能打出效果，但实在是太短暂了，起不到什么攻击的效果，顶多是能对对方的攻击做出打断。 好，差不多了，大家准备都上，注意听我的指示，我说散的时候就各自找方向退开，至少4个身份格以上，动作要快。 叶修嘱咐着。 明白。 所有人应声。迫不及待的唐柔立刻指挥韩延柔冲上，但比他更快的却是莫凡的毁人不倦，一个箭步飞上，瞬时几个连续的攻击就已经落到了季郎身上。